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真係未長草。我準備長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啊，頭先阿院長咧講完呢個 Ray Wong 篇文，早知有少少補充啊， 要有嘢總結， 係啦。 咁其實嗰個 full picture 咧，大家都覺得咧係想即係共產黨一夜打撚殘呢個民主派嘅。咁基本上今次嗰個政改就一撚定係通過唔到啦， 火燒口。 咁亦都講話唔知 N 年之後咧，亦都唔會再即係拎上去呢個立法會咧。 唔係佢任內，佢起碼佢講咗任內先， 係啦。聽啲嘢搞好民生啊， 係啦。 咁我諗住即係唔撚再搞民主啦，係咪？咁亦都坊間嘅 冇乜搞民生嘅，因為你變咗跛腳鴨啦，冇曬 規模咯。靠習近平繼續炒起啲 A 股。 哦，咁樣，咁即係呢個就唔撚關佢事啦。 嗯， 咁你嘅總結係咩咧，院長？ 其實就即係坊間都唔會有人再講民主噶啦，係咪？跟住咧，而家其實頭先我講嗰個阿 Ray Wong 嗰篇嘢咧，其實大家即係細心留意再睇一睇咧，其實佢就話即係大家咧都唔好佢話講再講民主啦。我哋要讲嘅咩？讲咩？讲民族主义，就好似大陆咁样样，喺六四嗰阵时咧，争取唔到民主咧，以后唔捻好讲民主啦，搞民族主义啦， 反日 咁都 OK 噶啦，搞呢啲嘢。咁我觉得呢个系 系啊，咁啊，即系喂，其实我最近我听下边个阿黄俊杰讲嘅嘢一样，记唔记得边个黄俊杰？大家 嗯， 广大退联嗰、那 个，广大退联嗰个友仔，广大退联嘅友仔讲咩咧？就系、是、话。唉，即係清場咗之後，我最近都覺得有一種無力感啊！即係我又覺得，即係政治呢樣嘢、民主嘅嘢，即係呢啲嘢，究竟係咪我哋仲可以堅持到嘅咧？咁樣樣，其實佢係散播緊一種叫做係失敗主義嘛。 嗯， 嗱，佢嗰陣時點樣去講左膠咧？就係話你失敗主義，唔敢贏啊嘛。而家就係咁樣啦。 呢個唔係佢講嘅，呢個馬景東講嘅。 差唔多一鳩樣，其實都係執佢嘅口水尾，然之後以子之矛擊子之盾啫。 佢將佢 twist 咗，馬景東唔係咁嘅意思，佢話你要勇少少。 咁但係， 好，因為你未贏過，所以你未有贏嘅滋味。 但係你記唔記得佢哋嗰陣時退聯咧？其實佢哋係點樣 justify 佢退聯咧？就係因為你升級得唔夠激啊嘛。就係其實你退咗聯之後咧，嗰個衝擊啊，嗰個抗爭係更加有效啊嘛。 今日證明我。 啊！ 闹咁耐讲嘅嘢全部中晒 啦！ 你睇下前两日喺立法会里边，学联去咗边度？学联去咗边啊？ 冇 啊！我负责啊！ 学联 陶君衡同你负责啊！我讲完嗰句说话，你全部唔见晒啲人啊！ 学联咧最近有讲法， 你散晒啦，全部 学联最近有讲法就系、是、呢个阿罗冠聪啦，佢就话：，唉，想同呢、這个本土派和解，大佬即系 天真。人哋系咩 agenda？ 喂，人哋本土派屌你系，喂即系喂恨不得你死啦，大佬啊！你嗰个杀父仇人嚟噶， 你睇下黄俊杰头先你 call 佢讲嘅嘢，睇下黄台阳阿 Ray Wong 头先讲嘅嘢，基本上系同你意识形态分歧啦。仲有佢啰柚系坐喺边个度噶？你同佢对号入座啦，同共产党嘅嘢系冇分别啊，系第二条线嚟嘅咋。建制派嘅另一翼嚟嘅咋，同你打，系咪傻噶？ 冇啊！咁你学联里边都有个马逢国喺度啦，其实对佢嚟讲真系冇乜所谓嘅啫。 好耐以前啊，七十年代啦，我都读紧小学嘅时候，马逢国啫。但系我讲翻转头咧，阿院长仲有冇总结噶？我就想总结咧，就系咧，今次例如你炸弹嘅事件咧，已经睇到咧，点解我话我不会认同本土主义嗰种手法咧？就系、是、我喺阿淡嘅节目讲过，有三个危害。第一，泛民咧嘅內耗咧係無人無知的，這個咧對當權者嚟講咧，我唔理佢開心定唔開心，你一定要問呢個問題嘅，係最有利嘅。對當權者嚟講最有利，因為你哋班反對派全部花曬所有嘅時間，自己打生打死啊嘛，你都唔係對準政權啊嘛。 事實上係啊，喂，而事實上咧，而家咧即係叫做建制派咁拆咧，拆完呢一鑊嘢之後咧，我覺得而家呢成個泛民又好，全體即係叫做係公民社會都好，應該係即係喂窮寇係必追喎，而家係 票債票償啊嘛，要佢哋 喂即係令到 你應該痛定思 翻唔到身、啊， 你痛定思痛係在於乜？嘢咧就係、是、你點解你會失敗？ 吓， 嗯，你唔怕失败，但我要检讨点解会失败。系喂，第二样嘢好明显就系咧，你放完炸弹嗰单嘢之后，你对当权者嚟讲有藉口噶嘛？ 吓， 嗯， 我唔知坚定留啦。 喂，好似唔系放炸弹， 即系老萧有一个盲点啊，好容易督破嘅啫。佢讲嚟讲去讲警方啊，屌边有人讲警方先得噶？喺我哋嘅角度，佢系鬼嘅原因唔系警方卧底啊，屌！系阿爷有啲人同佢嘅领导人讲啊，差佬都系工具嚟嘅啫嘛。你估差佬会同佢一齐夹咩？系咪？差佬系执行法纪嘅啫嘛。但系边个喺背后煽动呢班人出嚟嘅？仲唔系阿爷条线嘅人？ 嗯， 因为你要喺政改前做呢啲嘢啊嘛，大哥。所以阿老萧嗰段嘢冇错嘅，如果讲差佬。 嗯， 完全冇错嘅，差佬系唔会同佢勾结嘅，唔会揾佢做卧底嘅，阿爷会揾佢做卧底。不过我话俾你听， 哦，即系第三者，咁第三者就系佢 呢个系盲点嚟嘅，因为佢讲极嗰段嘢，因为佢讲两三次嘛，我都听过啊，我真系听极都唔系好明白。 即系佢后面阿心， 我都唔明你点解讲差佬。 即系佢后面嘅阿心顺就系觉得就系话，如果共产党要做嘢嘅话咧，一定要同差佬配合，但偏偏系可以唔使配合嘅。 唔使啊，使乜配合啫？我叫咗 Edwin 去放炸弹。 嗯， 跟住你两个系真心交，你真系觉得嗰套嘢系 work 嘅，咁，啊，你会跟威 Edwin 噶嘛？但我俾出钱 Edwin 噶嘛？ 事实上系有笨柒嘅。 咁你点知啊？你点知 Edwin 系坚定留咧？但系你两个系真心噶嘛？ 啊，事实上系有笨 柒。咁跟住差佬拉你两兜友，有乜捻嘢出奇啊？ 事实上系有笨柒嘅人，但系后面亦都有煽动嘅人。 系啦， 啊， 你要分开区分佢。你问我九成八嘅本土派， 嗯， 都系真心交嚟。 哦。 喂，阿爷点可以派到咁捻多钱啊？都唔知派俾边个人过啦。 冇噶， 系咪？即系 你 唔好话派钱啦，我要去统战你，我点统都咁多。 所以啲钱系要用得好聪明，嗰啲钱要用得聪明咧，就要玩一啲好 efficient 嘅人咧，就去利用唔同嘅人吓， 而系得嘅。而家个势头系得嘅。咁但系点咧？你个后果就系，喂，咁我咪加强打压咯。我有藉口啊嘛。嗱，而家政改方我又过唔到啦。你问然后咧啊嘛，个问题啊嘛，而家答啦。政改方案過唔到啦，佢收緊。 嗯嗯嗯 嗯。 無論喺新聞自由同埋公民社會嘅自由裏面都會收緊。兩個方法，一就從教育方面着，即係唔係教育啊，法律嗰方面着手。第二方面咧，就將你班人打散佢。 嗯 嗯。 咁就配合翻頭先我第一個論點啦。你自己散曬啦，自己打殘自己啦。跟住佢最驚嗰樣嘢，佢一定會做嘅。你搞國族主義啊嘛。你搞民族主义啊嘛，咁咪唔创你咯？内地嗰啲，喂佢最惊系呢样嘢啫嘛。你香港嘅民运同内地嘅民运联结，佢最大影响咩啊？内地嘅人有样学样，你又雨伞，我又雨伞，你挑战政权，你坐政府总部，我又坐中南海，好卵大镬噶。佢落台喎，啱啦，你正中我下怀。内地嗰啲人如果屌。香港人搞雨傘都唔係淨係爭取民主嘅，屌根本係想分裂國土。你知個包咗民族主義上腦，三樣嘢中曬。 嗯 嗯， 然後咧，我哋就要解決三個問題。 嗯 嗯， 本身係個如意算盤咧，我覺得佢就係將個即係所謂嘅民主旗幟又掹落嚟，就高舉一個民粹嘅旗幟。 民粹旗幟又 咁，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 step down 去到維權嘅 level 咯。 佢高舉呢個民粹旗幟，佢初頭咧。其實呢，這個中共仲可以利用梁振英俾少少甜頭你，其實吊你上即係當利咁去吊你上嚟嘅。咁但係吊吊下咧，咁最後尾咧，其實就咁當然啦，就好似呢，這個惠康啊，或者係呢啲叫做係嗰啲唔同嘅小店啊咁樣，一開波嘅時候咧就俾啲甜頭你，然之後咧就慢慢加價啦。 嗯，有最麥當勞嗰啲 coupon 噶嘛？ 係啦，麥當勞 coupon 咁。 同埋你有冇最近發現一個現象？ 啊， 我覺得勞工咧而家真係翻手為雲，覆手為 係 嚇點咧？ 而家啲酒店咧，前嗰排我個朋友同我講咧，就係我啱自由亞洲電台同我哋傾偈嗰個，係佢話：哇！我嗰個地方係三百幾尺啊， 嚇， 唔知係百三定百五蚊美金，即係一千蚊港紙都唔使， 係 嗯， 即係套房啦， 嗯 嗯， 喺隔離我哋 office 附近 V 酒店， 嗯 嗯， 佢冇乜自由行嘅人喎。而家佢就係用翻呢條橋，嗱你反對嘛，我唔派佢落嚟，咁你班底會嘈噶嘛？屌， 嗯， 我咪嗰陣時咪講過嘅，我俾曬錢屌起你酒店，屌而家你降到個價錢咁低，咁， 嗯， 你咪自己打自己咯，啲，嗯，人就會屌噶啦，尤其是嗰啲投資者啊，嗰啲咁嘅友啊， 我都有呢個 observation， 因為我都有好多朋友做即係酒店業嘅，咁佢話已經收到啲公司嘅通知咧，即係話嚟緊生意唔好咧，就要 lay off 或者係自動放假， 嗯， 冇薪假， 係，嗯，咁你答唔答我？嗱，佢成套 plot 就係咁，成套計謀就係咁。嗱，你中啦，佢藉口嚟嘅啫嘛。嗱，老實講 ，Anthony 話齋，佢放幾多人落嚟？單程證又好，雙程證又好，港澳通行證都好，佢話事噶嘛。 嗯 嗯， 即係喺佢嘅操控範圍裏邊。 係啊， 但 佢嘅藉口唔會話係我嘅政策問題噶嘛。 嗯， 唔會話你香港人 難食噶 咁契弟。 你股市亂時候低位 踢 劍 啊嘛。嗯，我唔嚟咯咁樣。屌，全世界得你一個地方可以嚟啊！屌撲街，佢梗係咁講啦。 嗯嗯嗯嗯， 其實最方便係我哋啫，屌。 嗯， 係咪？我哋啲食品用品相對上安全好多，冇乜假藥啊，大哥，係咪？你嚟我藥房都 啱啊， 啲金都九九金嘅純金程度高少少啊。 嗯， 好啦，唔俾你嚟，咁你包就開始嘈啦嘛，開始反思。 嗯 嗯， 人就係咁噶啦，有一個極端邁向另一個極端噶嘛。開頭就好撚憎嗰啲友，哎，屌冇撚咗佢又發覺自己好唔撚掂。 嗯嗯 嗯， 咁你咪開始諗，係喎。 嗯。 佢一巴兩巴打你， 咪既然係見到佢咁樣全方位打壓嘅話，咁泛民嘅然後呢又係點樣？我而蘇花大家見到嘅就係好似開心緊，跟住又咩都講唔到，做唔到出嚟，總辭又冇，又或者你其他嘅political campaign 又唔見。 其實總辭其實係一個反將一棍，尤其係你而家咧叫做係最重要嘅法案過唔到嘛。其實你應該是逼這個，即係好像阿長毛之前話齋，其實逼這個梁振英去解散立法會嘅喎。 我都係，我都係咁講。如果我係記者咧，第三個問題頭先我講兩個，第三個嘢就喂，大佬咁重要的法案，你得八票支持，你政府應該需要解散立法會。 而家機會仲好啲添，你話佢唔小心就出去啊嘛，嚇劉皇叔未翻到嚟啊嘛，咁我而家全部總辭，俾一次公投機會，你話贏緊我啊嘛， 係咯， 係咯。 仲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哋唔使驚啊，我寧願輸呢一次。選民只係會懲罰你一次，唔會懲罰你兩次。 嗯， 呢個係一個好處。 咁咪等選民決定咯。你咁重視民意， 同埋咧，你係疑將勝勇追窮頭，然後咧就係、是、嗱，第一，除咗你要檢討喺個運動裏邊嗰啲鳩嘢之外，包括勇武抗爭嗰啲之外，然後我哋點樣搞好個運動嘅組織？第二就係、是、我嘅講法同梁家傑有少少差異嘅，我哋要重奪呢一個本土嘅話語權啊！ 嗯， 你唔可以俾个包仔乱舞啊喺度。 嗯，咪同埋而家 timing 系极好啊！你谂下，如果而家总辞嘅话，你你要半年之后先至选举啊嘛。 呢个就系第三样啦， 咪喺度玩 campaign， 继续同佢抗争， 要同佢 campaign， 同埋你要唔怕输， 系啊， 你唔可以惊啊，因为你以为自己咧赌钱都系咁噶啦，你就系因为自己冇乜身家，所以咧你因住赌咧，反而你又会 唔系你最怕泛民就 是、你都冇乜钱。你又不如同佢一鋪曬啦！ 你最怕泛民就係覺得自己大獲全勝啦，但係問題就係走翻以前即係嗰種永劫輪迴啊！即係好似黃之峰嘅講法，即係你又係一個望時間表啦。喂，佢就話呢一任內就唔會再搞呢、這個政改問題。喂，你又真係俾佢等下一次啊？ 你總辭 你就俾佢等下一次啊？你咁被動，永遠都係被動啊！ 食住佢就係、是、咁，就話呢一次係要求重啟政改。 嗯 啊， 嗱輸我冇辦法，但係起碼我會努力贏。 嗯。 即刻重启五部曲咯， 同埋你有机会，我都讲过嘅就系、是、你有机会喺呢个选举工程里边三四个礼拜里边咧，系广泛将我哋过去一啲嘅问题咧一次过否白出嚟，同埋向公众解释同埋游说。 你我觉得你亦都要同香港人交代啊！你唔可以永远咧都下下即系等呢、這个选举 campaign 咧喺度讲你一个即系2022啊，跟住2030啊、2047啊，永远喺度讲落去啊！喂，咁你以后你咪即系俾你大条道理，将民主问题就职业化咯。 同埋民主派咧，可以趁呢個機會咧 sign 拉一個無賴嘅本土派，因為無賴本土派唔需要爭民主咁啦，係咪？ 同埋你要定一條路線啊！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嘢咁講咧，就係、是、我哋係唔會同意咧呢啲咁嘅行為。 呢、這個好好機會 sign 拉曬佢哋，因為佢哋話已經唔再爭民主啦。 我哋嘅抗爭係從來係和平非暴力嘅原則，我哋一定要喺個公眾裏邊咧。將我哋成個反對派嘅運動咧，唔好借呢個機會咧，俾人抹黑。 係啊，所以唔可以俾佢停喎、啊，大佬。 我哋要 clarify 啊嘛，呢個係我最高嘅價值嚟㗎。 啊， 係啊。 你記唔記得我嗰時候講就係話，喂，嗰啲都係人嚟㗎、 嗯， 即使佢係我敵人都好、啊啊， 系咪？我唔可以杀咗佢噶嘛，我唔可以走去杀咗梁振英噶嘛。咁你嘅价值系乜嘢？如果你杀咗梁振英嘅时候，讲就冇问题，即系 冤冤相报啦。真系做嘅话就， 喂，你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屌你咩啫？呢啲语残残片嘅对白嚟啦，仆街，系咪？你杀我，我杀你啊！喂，你睇下全世界嘅世界嘅文明已经唾弃晒呢样嘢咁滞啦。而家你同中东嗰啲有乜分别啊？你睇下北爱尔兰， 同埋 你睇下南非。和和解，喂，人哋够种族添啊！你系黑，我系白啊，大哥。 喂，好啊，剩翻少少时间，我哋讲啲国际嘢先。我哋去段片啊，喂 ，Vincent， 唔该。啊，冇啊，喂，等先，咁样就咁啊，即系其实头先我哋即系 run 得翻少少啦。咁其实喂，既然即系而家叫做系叫做赢，喂，其实我哋平时咧，我哋玩即系赌开钱啊，即系或者赌开乜嘢都好啊。即系你赢好个势，有条运嘅话咧。喂，你應該食住相啊嘛，係嘛？ 嗯， 係嘛？即係呢啲叫做啊，即係阿 Q 爺有個講法咧，就係、是、話，喂，屌你即係你零買當頭起啊嘛，啱啱先？ 即係唔使好似阿梁家傑咁樣講啊嘛，咩本土唔本土？ 你根本 唔係依個唔係依個時間做，你話之後做我覺得 OK。 喂，好啦，段片 ready 嚇，播一播先。香港人屌你！喂，有廣告啊，大佬啊！喂，即係有少少蝦碌啊，大佬！即係嗱，咁啊，即係我哋頭先原本就想講一啲嘢嘅，就係、是、其實最近咧，咁啊，索羅斯咧，其實唔係索羅 B 啊，其實講咗幾次。 北約同俄羅斯一直視對方為威脅，外界一般認為北約嘅導彈防禦系統主要係針對俄羅斯嘅核導彈，而美國就喺攔截技術上一向有為其他嘅北約國家提供支援。由馬志勇為大家講解下。 讲到俄罗斯而家最具威胁嘅核武，唔可以唔提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去年九月同十一月都曾经成功试射，布拉瓦专门部署喺潜艇发射，每支可以携带十个核弹头，射程达到10,000公里。大部分北约成员国都喺射程范围。一旦有任何国家发射核武，并且有机会威胁北约成员国，北约嘅导弹防御系统会点样应对呢？首先，防御系統在太空的衛星會時刻監控地面有沒有異常溫度，一旦有導彈的火箭點火，衛星會即時偵測到並向控制中心發出警告，之後衛星會一直追蹤導彈的熱源，直到火箭燃料耗盡，熱信號消失，地面的長距離雷達就會接手注視導彈的走向。當確認導彈是以成員國為目標，系統會發射攔截飛彈迎擊將來犯的導彈摧毀。俄方聲言他們最新部署的彈道導彈足以突破導彈防禦系統，雖然沒有透露怎樣做到，但作為北約成員國之一的美國一直有向北約導彈防禦系統提供技術，例如近日美國就批准了將新一代的反導雷達出口到其他同盟國，給他們的攔截系統可以在更早階段作出反應。有線電視記者馬志勇報導。 咁啊，其實你見到咧，即係北約咧一直以嚟，其實同呢個俄羅斯係可以制衡到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有一個叫反彈導彈系統，其實係將呢個北約嘅核威脅咧消弭於無形啊嘛。喂，咁但係而家見到唔係啦，即係俄國咧喺軍事上面咧個研發咧係將呢一個叫做係對方嘅免疫系統咧就全部咧就一筆勾銷。 軍事 A 咯，你嘅意思就係、 是、係啦。 咁我就咁樣睇啊。如果你連結上一次咧，老共咧同俄羅斯普京呢個癲佬咧做呢個軍演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睇得到咧，即係呢一個嘅長命嘅總統。你諗下佢葉利欽落咗台之後，選完兩屆之後， 上世紀到而家講緊， 冇錯啦。喂，其實咧，佢係想重拾俄羅斯嘅咧，咁 光輝啊！ 但已經係好，即係點講啊？呢、這個已經係佢哋最終極目標嚟嘅咯。 嗱、你諗下，我哋喺90年代初，我啱啱畢業冇幾耐嘅時候，就歷史嘅終結，就係資本主義 福 庫 亞馬， 就係戰勝呢一個嘅社會主義陣營。 嗯， 你諗下嗰陣時候，美國國勢係最強盛嘅時候，因為點解咧？成個北約。包括埋美國在內咧，其實已經係咧雄霸天下， 嗯， 完全冇制衡添，所以你咪亂嚟咯，係嘛？你可以走去打伊拉克，又話人哋有大殺出嚟去屌，原來冇嘅，係咪？你話呢個入侵呢一個嘅伊拉克入侵伊拉克，你要打科威特啊，打科威特， 阿哥阿富汗啊， 但系和平得太，但系和平，但系和平得太耐咧，即系呢个北约都难免生锈。 其实从俄罗斯人嘅角度，唔单止系普京个癫佬咁简单啦，佢系有支持噶嘛。你睇下佢个投票，虽然你话佢假假地都好啦，都有七成嘅大哥，俄罗斯人系支持佢噶。从历史嘅角度系点咧？佢一路要走出啊，嗰个应该系叫咩啊？东南西向西边嘅方向啊嘛。嗯、即系向西方啊，世界里边， 尤其系针对波罗的海添， 系、啊、 要走出嗰度啊嘛，因为佢全部系俾人围住晒噶嘛， 嗯， 系嘛，所以佢点解要搞呢个乌克兰、 啊， 要搞克里米亚， 嗯， 跟住而家你搞两三次呢啲咁嘅武器试炼， 嗯， 其实有一个危机嘅就系、是，喂，你真系咧嗰阵时候冷战嘅时候，我哋都话惊第三次世界大战。嗯，而家可能就似， 咁 同埋你开始啊见到啲现象啦、嗯，你读过历史都知噶啦。嗯，就係、是、有好多嘅元素咧，喺讀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候，點解會發生咧？而家開始緊， 嗯， 有聯盟啦， 個軍事平衡就打破咗， 有軍備競賽啦，聯盟係在於咩啊？你諗下嗰陣時候有咩 Triple Alliance 啊、Triple Entente 嗰啲咁嘅嘢噶嘛？而家嘅聯盟喺邊度啊？ 而家嘅情況 咪老共咯，咪俄羅斯咯。 而家嘅情況咧，尤其係令人即係擔憂嘅，就係、是、其實北約同埋呢俄羅斯嘅軍事實力咧，其實係此消彼長添。因為北約咧就生鏽咗好耐，而且佢哋因為其實享受咗和平時間太耐啦。咁其實啲北約成員國亦都係即係唔係點樣去科水啊？即係佢哋自己本身有個 commitment 噶嘛，就係、是、其實你國內嘅 GDP 咧，好似唔知大概1% 定係幾個 percent 咧，就要係俾呢個北約噶嘛。 即係個集體安全機制 係啦，要有貢獻噶嘛。但係其實原來咧長期得嚟講咧，北約咧就可以 fulfill 到呢個叫做係即係金錢上嘅投資咧，其實係得英國啊、美國啊同埋好似德國嘅啫嘛，即係呢幾個國家嘅啫嘛。咁變咗就係話你財政上面已經係維持唔到，而事實上亦都系即系你变咗系外强中干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见到俄罗斯咧，佢不断喺呢个军事上面其实都有投入嘅。咁而问题就 系 话，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你经历过2008年之后嘅金融海啸，再加前一两年嘅欧债危机，其实你嗰班友已经系一穷二白， 一穷二白， 你点可以即系你唔好话嗰啲人民嘅生活照顾唔到，你政府自己搞唔掂啦，冇晒产啦。 但系俄罗斯其实而家 仲走去搞军事咩？ 都唔好得好多嘅啫。你见到呢一两年个油价大跌，其实阿普京都曾经何时失踪过一排。 系，但系你话拖，你话点啊拖唔死呢个油价拖唔死呢个俄国咧？其实正即系阿萧少都讲过啦，就系因为其实系 黄金储备极高， 一嚟黄金储备，二嚟咧就系大陆同佢顶咗嘛。 哦啊、 就是其实将佢买同佢签咗长期 天然气啊， 买同佢签咗三年啊嘛，大佬啊， 用四年前天然气最高位嗰个价 九十元九十蚊啊嘛，九十蚊美金啊嘛，而家油价几多？ 当时佢几惊就是、因为你搞克里米亚单嘢，欧盟杯葛你唔再同你买天然气、阿爷你谂下几快手？ 阿爷以为自己执到宝啊，即系谂住即系夹你个价，即系其实系， 但系佢好明显系从一个战略嘅角度谂嘅啫嘛，如果净系纯粹经济咩？系咪？一定是從戰略角度啦，你諗下，最近你睇阿爺都係㗎，一方面就同呢個俄羅斯，正如買天氣一樣，喂，跟住揾個副國防部長叫乜鬼嘢名咯，而家叫 范長龍 走去美國，去多謝美國人， 嗯， 打幾手牌，多謝美國人乜嘢？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啊，做呢個咩突擊隊啊？ 要食屎 幾感人啊！嗰、那個場面我立立，哇，都幾感人喎！屌咁奇怪嘅，唔喺度不停喺度屌緊美國佬嘅咩？跟住美國國防部又喺度又屌中共嘅咩？話佢喺南海亂咁起嗰啲人工島啊！ 共產黨，共產黨恨不得即係嗰陣時二戰拖死國民黨啦！屌，即係講呢啲真係 都唔關佢事啊！ 唔係咁啊！嗱嗱，即係最近呢、這個索羅斯啦，頭先未講咗一半，佢就即係出席一個科林嘅時候咧，就寫一篇文章。其實佢喺度提過一篇文章，就係話佢自己咧，佢就覺得美國應該同呢個中國咧收好呢個雙邊關係。如果唔收得，如果搞唔好，即係中國咧嗰、那個叫做係經濟改革，你都做得唔好嘅話咧，喂，分分鐘好大機會去打呢、這個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之前已經講過啦。咁但係佢最近又再講一次啦，咁樣樣。 喂，但係索羅斯今次咁講咧，其實都係 repeat 翻佢觀點。其實美國人係做緊。 係、 嗯。你有冇發覺一個現象？我唔知道有冇講過。美國人從來咧未喺用官方嘅立場咧，係話支持過呢個政改。 嗯。 但係私下就講好多啦。 嗯。 嗯。 即我收的 message 就講好多。嗯嗯嗯，即美國人是玩幾手牌， 同政改又有關？ 唔係啊，你從政改呢一個例子已經係睇得到，佢係打緊幾手牌。 嗯， 一方面我梗係要同你做生意啦，喂大佬，你個市場咁大，而家你的經濟實力咁強，係咪？唯一你包仔暴發户去買我啲債券， 喂你咁講， 解決我的經濟困難。其實佢唔知咩？ 係你咁講，其實習近平都有回應嘅，你有冇發現？ 喂，佢有回應啊，係啊，所以你我頭先舉嗰個例子。 我覺得行動嘅回應啊，你唔見習近平喺表決呢兩日咧，無端端停咗個填海活動嘅咩？ 嗯， 停咗南海， 佢停咗南海嗰個嘅， 而且佢係提高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建設嘅透明度。 係啊， 主動向外公佈咧，其實係會即係 成個工程嘅進展係點樣啊？ 就即係其實帶俾個 message 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喂，原來其實冇軍事威脅嘅、 嗯， 啊都好撚和平嘅，啊即係純粹咧係即係保護佢自己貿易航道啫咁樣樣。嚇嗰類嘢啦，咁但係咧，其實 所以美國人係識同你玩呢一套 politics 噶，同、啊、老共嗱、嗯，你軟一手、啊、又硬一手，我又軟一手又硬一手， 同埋近排 香港嘅問題上邊， 係啊， 佢不置可否，你可以咁講， 嗯， 佢揾啲人講過啫，美國國務院官員私下講啊，揾個美國國會議員過嚟香港講啊， 嗯， 冇 official 嚟表個態噶， 嗯。 但私下就做咗好多嘢㗎， 唔係習近平都啲玩嘢㗎。你見佢近排都請咗阿昂山素姬去北京度玩㗎， 冇錯啦，係咪？但係冇講達賴啊嘛， 係啊，亦都唔 昂山素姬都唔講達賴喇嘛啊嘛， 係啊， 唔講西藏啊嘛， 嗯， 喂，呢班友所有嗰啲 players 喺嗰個 interaction 裏面，唔單止係 stakeholders 咁簡單。个个都喺度玩紧 politics 啊！ 一嚟啦， 系啊， 系怕咗佢噶，大家都系就住佢噶。你睇到美国人又就佢，欧洲又就佢，俄罗斯又系都系同佢即系暗通款曲。 我觉得唔就佢唔得啦，因为其实对于美国嚟讲咧，其实佢都惊咧，佢敌对势力咧战线太长。你如果中俄两方面咧都系咁阴啲，即系其实打破咗一啲区域平衡嘅话咧，咁啊美国咧喂完全就顾此失彼，失去晒所有即系全球嘅一啲嗰个区域嘅战略嘅控制嘅，其实就咁，所以其实佢自己都惊嘅，佢一定系要马住你啊，即系同你一定嘅程度嘅 partnership 啊， 仲有。如果喺佢嘅衡量嘅角度裏面咧，中國起碼咧係唔會好似普京咁個威脅咁大，因為你都係剛剛冒起啫嘛。 嗯， 你都唔會癲成咁啊嘛。 但係大陸而 家，你諗下，習近平有一次嘅講話，我哋好似喺呢個節目裏面都討論過嘅。佢話我哋係一個愛好和平嘅民族啊嘛。要唔要得啊？ 系啊，但問題 佢妖真 係，佢同普京 即係其實好笑嘅。 但係佢 即係你睇 普京 嘅角度， 屌 新疆人點睇先？係嘛？西藏人點睇先？ 但係最可就係，但係最諷刺一樣嘢，其實而家習近平咧，偏偏行動上面其實係學緊普京嘅一啲慢性威脅啊嘛，係咪 打緊擦邊球咯？ 係啊，咁不斷咁樣擦邊球。 你普京就搞緊烏克蘭啊嘛。咁、你習近平咪搞緊南海，佢其實而家唔止南海咁簡單嘅，係成個印支半島都納入佢嗰個戰略範圍。你見到 佢好似同呢個哥倫布啦，即係其實斯里蘭卡 係啊， 斯里蘭卡佢嗰邊其實佢自己本身好似亦都係 搞緊一個咩潛嗰啲潛艇碼頭咁樣嗰類型嘅嘢啊嘛。雖然你係俾人 play down 咗啊嘛，喂，同時間佢都同緬甸其實同昂山素姬最想傾嘅傾咩咧？傾一條泛亞鐵路，就係由雲南直接出去印度洋， 一路一大 係 繼續翻轉頭一樣嘢。 其實係㗎，咁佢 所以咧，我最近咧有個總結㗎，因為我冇機會做股海雲圖呢個節目，我有個總結㗎。即係兩類型咧嘅中國發展嘅即係股票咧，係要留意嘅。一就係同軍事科技有關。因為點解咧？佢要做霸權咯。 係 咯。所以點解嗰陣時候我話咩中國航天科技 OK？ 嗰個係科技股嚟噶嘛，都係講即係航天噶嘛。 係。 第二咧就金融。走唔甩呢兩樣嘢 嘅。咁你做南即係做 一路一帶，一路一帶 logistic 嗰啲咩南車啊嗰啲。 你都唔好諗啦。 嗰啲鐵路股啊，嗰啲咯。 即係如果你純粹從呢一個政治分析員想執翻少少嘅，我覺得你應該要留意我呢個諗法。 次要嘅就 嗱，我就冇阿柳咁即係細節地去睇啲上上落落嗰啲嘢啦。但如果你話從 macro 嘅角度分析， 睇板塊咯，屌啫！ 即係 macro 嘅角度分析咧， 係走唔甩亂流行。 你睇工業板塊咯，呢啲咪。好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啊，咁啊，下個禮拜再翻嚟啦。喂， 多謝院長嚟捧場啊！ 喂，土伯，喂，有啲網友啊，啲聽眾啊，就投訴啊，喂，你一個月起碼都做一次爐炒花生啊嘛？你一減炒減成咁，大佬真 係。唔係，咁而家話要做翻黨國笑談喎，阿B 話佢唔頂啊嘛，頂翻啊嘛，咁我呢一個禮拜做三個節目，但係 咁你喂你要同啲聽眾交代喎，你一個禮拜究竟要個 quota 係點？ 你望完未先？ 不如咁啦，爐炒咧做一至兩次啦， 一個月。 咁啊，黨國我最少都會做兩次嘅。咁啊，大軍訓我就好少啦。 即係平均地就一個禮拜就做兩次。 一個月已經做八幕啦。如果咁樣， 其實今日咧，我喺個 Facebook group 咧 做咗好多人都冇咁多啊，大佬。 影一幅嘢飲相嘅。咁啊，阿土伯即係撲出嚟咧，話自己飲兩嚿水出嚟。咁啊，我驚啲網友誤會咗意思啊。就唔係話嗰啲嘢飲咧，就阿土伯私自自己俾錢。應該你嗰啲錢咧都係網友即係 網友請嘅， 請我哋飲嘅咁， 咪仲有風扇咯，大佬，你咁鬧嘅 咁啊，土伯咁啊，多謝下我哋啲支持者啦， 多謝感激不盡啦。即係如果你唔頂咧，就我頂噶啦，屌！你知我都唔係頂好耐噶啦。 希望啲網友亦都唔好即係嚇，即係以為我哋好掂啊，大佬，即係嚇咁，我哋都繼續係歡迎貨金嘅，係咁啊。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都喺度即係develop 緊個 YouTube 係嘛？ 嗯，嚇係啦。 咁但係係咯，咁啊即係有，即係以後我哋會有視像啦，當然係，但係大家捧場啦咁樣樣。咁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啦，拜拜。 拜拜。